嘅燃香嘅行居，就係你戒成之後嘅燃香嘅行居，就係你戒成之後，你就著呢個真正衣，咁然後咧，你就燃香啊，即係燒香。咁啊，於呢個清淨之處嚟到居住，作為燃香嘅行居啊。咁啊，然後縱此失所説神咒，就一發百撇。咁啊，然後咧，你縱此心佛所説啊無運心咒啊，呢個神咒咧係一發百撇。嗱，咁啊，始終縱神咒一發百撇咧。咁啊，説不定能夠一時之間咧可以縱然，咁啊，或者咧隨你呢個時間啊，慢慢啦去縱。咁啊，然後結界就建立行場，求於十方現住國土就無上如來，放大悲光就來觀其境。阿難，個如是滅世清淨比丘，若比丘尼發依檀月心滅貪人。出入佛境界，於道場中發菩薩願，出入祖獄六時行道，繼而是不離三七日中，我現身至其人前，摩頂安慰，令其開悟。咁啊，此一段經文咧，就係略示道場方法嘅第二波，名為正修啊，就係話戒定之後，咁啊，然後結界咧修行。各位然後結界，入建立行場，即係重咒之後，即係佢就結界。咁啊，而家我哋為咩要結界咧？就要建立呢個行道之場啊！咁啊，呢個行道之場成就啦，咁我哋亦都要繼續咧，要持此個無為心佛啊所説嘅成就。咁啊，向下咧就係阿難請佛開示呢個行道之方法，不求於如來，就現住國土，咁無上如來放大星光就來觀其境，此就係屬於求就嘅目的。就話我哋為呢個事幹啊，咁啊受咗戒之後，若心正依，要燃香響呢個極。正是居住，或者重此呢個神咒咧，咁啊目的係為乜嘢啊？佢話求於如來現住國土，就係、是、我哋求佛啊，在呢個現住呢個國土之中，即係國土中有佛啦。咁啊，既然有佛啦，我哋就求佛啦，就無上如來。咁啊，佛咧係最高嘅，咁啊叫無上如來，放呢個大慈悲光啊，去來觀其境啊，來觀咧呢個行者之境。咁啊，希望呢個行者啊，消除個煩惱。咁啊，阿難。佢如是末世清淨比丘及比丘尼發依檀月，咁啊此就指定啊，所謂求道之機，咁啊不論男女僧俗啊，都可以修學。咁始終咧，亦都可以包括四眾弟子啊，嗱比丘、比丘尼出家二眾啊，發依檀月，咁就可以包括咧在家嘅男居士啊。以及在家女居士，咁啊叫做八依檀月，但係有一個例外嘅咧，咁啊雖然男女四眾都可以修學，但係一定咧要分住啊，絕對唔能夠男女咧一齊混亂，呢、這個咧係最重要嘅，呢、這個心滅貪，咁啊唔單話。呢、这個心唔好做呢個貪淫啊！我哋連個心咧都唔好起呢個貪淫之念，等於話一心成就啦。咁如果你個心有貪淫，就唔得一心成就啊！個心就有手作啊嘛，咁你點樣可以得到感應咧？我話心滅貪淫，得持佛境界啊！我哋就要持佛呢個清淨界，即係身與心都唔染著呢個貪淫啦。 當然就屬於中嘅清淨界咯。佢話於道場中就發菩薩願啦，指就發呢個四宏誓願，或者係普賢菩薩嘅十大願王。咁啊，發呢個菩薩願，佢出入早欲，即係入行之前。我哋固然要沐浴啊，我出產或者咧去廁所，咁啊亦都要咧沐浴之後啊，再可以入壇。都話出壇入壇都要沐浴。都話六字嘅行道啊，能日咧分初中後三時啊。夜呢亦都分初中后三时啊，咁日夜呢共成为六时，咁于呢个六时之中行道不断，咁行道即系持咒啦，咁六时中行道不断呢，即系日夜六时中呢，咁持咒不断，咁如是不利啊，如是呢佢就唔瞓觉喎，咁经过几耐啊，经三七日，即系三七二十一日，不休就不眠，咁啊精进就持咒行道。佢话我真系天晴人善，多醒安慰啊，就令其开悟。咁啊，因为行者撇晒，咁啊亦都持咒，亦都一心持。行者的節界持戒又一心持咒啊，咁啊精進不懈怠，所以佛一直現身啊，到呢個行者之前為佢摩頂安慰啊，為佢説法，令佢咧開悟。 我蒙 阿難百悲悔，世尊，我蒙如來無上悲悔，心已開悟，實知修正都無學道成，咁沒法修行見道場，為何結界啊？合物世尊嘅清淨鬼則，一段經文咧就證明個第二科啊，名為叫做廣顯如鬼，佛因為佢廣為開示啊，咁啊點樣咧係建立呢個？行常的方式啊，咁啊分为两科，现在初科咧，名为就正是道场鬼则，嗱咁又分为两科，初科咧就请问，佢话阿难发佛，佢话世尊啊，当我蒙如来嘅无上悲悔，我阿难咧就蒙佛上来啊，系无数刻咁多开始啦，咁啊从人失归来之后。咪出翻破網，翻顯現，落第三卷回四科，為如來藏性啊，用七大體性周遍，令我阿難得到開悟。咁然後咧，又轉呢個耳門圓通啊，為我阿難咧入道嘅方便。咁啊，若是我阿難啊。自己呢去而修，咁由修嘅而正呢，咁就唔需要再麻烦佛呢去开示啦。佢话我蒙如来无上咁多番嘅慈悲教诲，心已经开悟啦，咁亦都知道修行之路，咁从此修正呢，佢话自知修正。就無學道成，咁啊一定咧去而自修，正到呢個無學道啊，終於話冇乜嘢嘅疑問啦。我阿難就唔需要再請佛開示咯喎，我可以去而自修，準可以成菩提道。但係現在我之所以要問嘅咧，就為呢個末世眾生疑問啦，就末法修行。就話呢個末世嘅眾生，所謂障緣心痛啊，咁啊欲想修行，斷除多生嘅宿疾，咁啊原則啊，點樣去建立一個壇場？佢點樣啊去接呢個界啊？然後先至符合帝尊呢個清淨嘅鬼則咧？咁啊，即係佛如剛開始啊，教導我哋。怎样建立坛场，怎样去结界， 咁我哋如佛所教去建立坛场，如佛所教去结界，咁我哋就当然咧就合佛呢个清净鬼则咯。不告阿难，佢若欲世人，佢愿立道场，先起雪山，踏历白流，直其山中，微利香草。佢话此牛就为以雪山清水其分嘅微细。可取其分的和合天坛的五泥徒地，不若非雪山，其牛臭味不堪徒地，歇于平原，穿去地皮五尺以下，取其黄土和上天坛，沉水苏合分落屈金白胶青木零零金虫及鸡舌香，以此十种细罗为粉，合土成泥，以图场地。方圆像六为八国坛，咁此一段经文咧，就系定义道场鬼则嘅第二波啊，名为佢哋二杀。咁啊，由阿难请问，咁啊点样咧去建立坛场？点样去结界啊？先至符合佛世尊嘅清净而归。咁啊，既然阿难有所问啦。所以佛呢就要开始嚟咗答复阿难啊，点样去建立坛场，点样去结界，咁啊佢就自答。咁啊又分为两科，叫做初科，同埋叫做第二次。咁啊又分为两科，叫初科，叫做明坛法啦，就系明一建立坛场之法。咁啊又分为两科，叫初一科。同埋立坛方法啦，正正式式解释点样建立呢个坛场嘅方法，先至合佛啦。呢个清净鬼则，佛佛告阿难，咁啊由阿难请问，所以佛亦都同阿难讲啊，各位若末世人，咪在呢个末世嗰啲人啊，佢愿立道场，佢就好想咧发愿。咁啊，立一个清净嘅坛场，自己呢个行道，咁啊，直此咧消灭畜生嗰啲烦恼嘅习气。咁啊，呢个坛场啊，又点样建立咧？佛就话：你先取雪山，就大力白牛啊！你先去呢个雪山。你取呢个大力，即系有好大力量嘅，咁啊属于咧系呢一只嘅白牛。咁啊点解一定要揾呢个雪山嘅大力白牛咧？因为佢食香草啊，山中就肥腻香草啊，咪因为呢啲大力白牛，佢只系食呢个山里边咧嗰啲又肥又腻嘅香草。咁啊，此牛就为饮啊，雪山清水，咁啊，佢所饮嘅咧都系雪山最清澈嘅水，佢就奇分就微细啊，咁啊，由于佢所食嘅系山中嘅肥腻香草啊，佢所饮嘅都系雪山嘅清水，所以佢嘅分咧。就好微细啊，咁啊而且咧冇呢个臭气啊，佢嗰啲香咧，即系嗰啲粪啊，唔单冇臭气啊，仲有呢个黏痰嘅香气，所以话其粪系微细，又有呢个黏痰香气啊，亦都冇呢个臭气，咁你就可取其粪啦，你可以攞呢个雪山大白牛嗰啲牛粪。你和合呢個天壇香，定煙泥其地。嗱咁啊有個問題，如果冇呢個雪山，嗰啲大白牛，咁啊原則咧，我哋又點樣咧？因為咧，如果唔係雪山嗰啲白牛啊，咁啊嗰啲牛就係臭味嘅。佢所食嘅咧，亦都係臭嘅。佢啲糞咧，亦係臭味噶。咁就變成就唔可以用來啊，和嗰啲煙塵香嚟對耳泥塗地咯喎。佢話若雪山，其牛臭味啊，咁就不 堪土地，咁啊屬於廖假定。咁啊，如果假定冇呢個雪山大裂白牛糞啦，咁啊皮上個牛糞，由於臭味又不能用，咁啊人執我食呢樣辦法啦，先至合乎呢個建立殘場嗰種清淨鬼質咧。所以佛就講佢嘅別於平原，就捐去地皮，五尺以下取其黃土，就和合天下。你喺呢個最高呢個平原嘅地方，你挖落去啊，就挖到有五尺咁深。咁啊，就攞嗰啲五尺以下嗰啲純正嘅黃土咧，咁啊用呢啲泥土咧。就和尚啊，嗰啲煎炭嘅香氣，我話取其黃土，和尚煎炭嗰啲沉水香，喺沉水啊，即係嗰啲沉水香，呢個蘇合咧，就出於呢個波斯國，你破咗佢陣皮，你取佢嗰啲膠，嗰個屬於呢個香膠啊，嗱薰露乳香，咁啊譯名咧叫做乳香。咁啊，出於個紅海，嗰啲花咧係淡白黃色嘅。嗱，鬱金出在呢個大松柏，咁啊二三月咧就開花，四五月咧就實有十二塊葉嘅，係為呢個白草嘅精英。嗱，白膠即係香膠啊，青木咧就即係木香，咁啊零零咧。亦是一種香料嚟嘅，中國亦都有，就係出於湖南啊，呢個零陵縣。嗱，金銅啊，就係出於呢個雲南貴州，同埋呢個雞舌香。咁啊，雞舌香咧，亦名啊叫做丁乳香。嗰個以十種就製羅就為粉啊，合土成泥，以圖強地。方圓像路就為八角行，就係話以此呢個十種上來各種嘅香料啊，一堆羅就為品，咁啊將佢咧，顏色個好明細啊，咁啊如同嗰啲粉咧咁細嘅，就合好成泥，咁啊和合咧，咁啊呢個平原啊。五尺以下嗰啲黃泥土咧，咁啊成為呢個香泥啦，咁啊佢就以長土地啦，咁啊圖呢個長地，個方圓嘅像鹿，咁啊成一個八角形啊，嗱八角中每角五尺，咁啊成為像鹿啦，咁啊遠睇就好似圓形啊，近睇咧咁啊只得係方形。佢話檀心食之一，金銀同木所做蓮花，花中就安缽，缽中煎成，花如湖水，水中就隨安所有花葉，取八如鏡，各安其方，圍繞花缽，鏡外建立十六蓮花，十六香爐。散花的鋪設，莊嚴香爐，純燒盆水，無令見火，取白牛乳，置十六氣，以為煎餅，並諸砂糖、油餅、乳味、蘇合、蜜薑、純蘇、純蜜，佢於蓮花外，各各十六，圍繞花外，以奉諸佛及大菩薩，佢每以食品。被約在中夜取物半丁，用蘇三合，殘前節安，小火爐以兜流蒲藤，以兜流蒲香，煎取香水，沐浴其他，燃令猛刺投於蘇物於燃爐內，燒利煙盡就享佛菩薩。乜只大段經文咧，就微談法嘅第二科，名為叫做供養方法啦。咁啊，教我哋見到呢個壇咧，咁我哋點樣去供養咧？咁啊，又分為兩科啊。現在初科就壇中供物，就係建立咗個壇場。咁啊，壇場之中咧，我哋應該用啲乜嘢嘅供物咧？咁啊，佛就為我哋解釋，嗰個壇心。就一金銀 紅木所做的蓮花，就是這個八角壇的當中，那就是壇心。你的佈置呢，就一朵蓮花，那麼這一朵蓮花呢，或者用金、用銀、用銅、用木亦都可以，那麼隨個人呢這個能力去做。那花中的安，無論你是金或者是銀，或者是銅，或者是木，那麼所做這個蓮花的中心呢，它的上面呢就放一個缽，花中安缽。那缽中天成就八露水啦，咁啊八露天嗰啲水咧，咁嗰啲水咧未曾落过地下，咁当然系最清洁嘅。所以呢个莲花之中有一个缽咧喺上边，咁啊呢个缽咧就在先咧装得满满啦，一缽八月啊，从呢个露天所得嚟嘅水。个水中就除翻所有花叶啊，咁啊在呢个八叶露水之中，咁啊安放啲莲花咧，即系嗰个时候最好嘅系咩花咧？咁你就将嗰啲花摘到嗰个正嗰个地方啦，咁啊嗰啲花啊嗰啲叶咧，你就放响啊呢个阔嗰啲八叶露水之中，不取八唔惊。就各安地方啊，就围绕花瓣，咁呢个坛就有八个角啦，嗱每一个角咧就放一个圆镜啊，咁啊呢个圆镜咧向出边，呢个镜个背咧就靠住呢个莲花，咁啊以此呢八圆镜啊就围住呢个花瓣，或取八圆镜啊。各安其方，围绕住咧呢个花布。啊，镜内建立十六莲花，嗱咁啊八镜之中，每一镜外边咧，你嘅布置啊就有两朵莲花，咁啊八莲就成为十六莲花咯喎。咁啊十六香炉，嗱咁啊莲花自有十六，咁啊香炉亦都有十六啊，即系八个之中。每一個呢敷設兩個香爐，咁啊八言就成為十六啊，咁啊符合咧呢個鏡外建立嘅十六蓮花。咁啊間花就鋪設，即係一朵蓮花，第一個香爐啊，咁啊蓮花間竹咧就分開佢，咁啊叫做間花就鋪設，以為莊嚴啦。佢話莊嚴就香爐，純燒沉水。就無力見火啊！咁啊，同時咧，咁啊，亦有啲香爐，咁嗰啲香爐所燒嘅咧，就純粹都係沉水香啊！但係你燒香之前，你就唔好燒得太猛喎，唔好令佢燒出火，咁啊，只係咧靜靜地、陰陰地啊、暗暗地咧，由呢個煙出就可以啦。佢話無力就見火。取白毫雨就知十氣，以為煎餅定知砂糖油餅乳味都合蜜薑純酥純蜜於蓮花外各各十六圍繞花外與奉諸法入合大菩薩此日佛一教呢個修行者咁啊修福啊都話取白毫雨就係攞嗰啲咧。大白牛嗰啲魚啊，得支十六氣，咪取嗰啲白牛魚咧放入呢十六氣皿之中，即係以為煎餅啊，嗰啲大白牛魚咧就煎成一個牛魚嘅餅，咁啊其中咧就定珠砂糖，咁啊油餅咧以油嚟嘅煎餅，魚味咧就用嗰啲牛魚撈啲米啊，咁啊煮成粥，咁啊佢哋魚味，咁啊酥合咧就係用。種種的物品啊，咁啊將佢啲煮成嗰啲膠咁嘅樣子咁嘅蘇合，咁啊蜜薑咧，嗰啲薑用啲蜜糖去煎啊，嗰啲叫做蜜薑。咁啊純蘇咧，從呢個牛乳咪煮成咧呢個純水嘅蘇味。咁啊純蜜就係純水啦，係咪？咁啊於呢間外啊，各各十六做乜咧？佢話以奉諸法一合。大菩薩啦，咁啊以此咧為呢個行者咧去修福， 三寶衣食時就是說供佛菩薩，每日住五在這個將食衣食來的供佛供菩薩，等於就不是時時都可以供的，你一定要五時之前就飯食之時才至用以上種種的物品，或者在食之時供佛菩薩。他若在中夜就取物半星，就用蘇三合。咁啊，如果在呢個中夜呢、這個半夜咧，嗱取物半星，嗱咁啊十合就為一星啊。咁啊，而取物半星咧，咁啊即係五合。咁啊，用蘇就三合啦。咁啊，用嗰啲蘇味咧係三合，三合即係十。分之三是一星的十分之三， 一炭 池的別安，一小火爐是以兜柳香香煙取香水，木浴其炭炎令猛刺，在這個炭之前別別安一個小火爐，用這個兜柳香香即是白茅香，就煙取那些香水就沐浴其炭，咁啊用嗰啲白茅香，即系兜流檀香，你煎到嗰啲香水，用嗰啲香水咧，去沐浴呢个炉里边嗰啲炭啊，咁啊燃令就猛刺，咁啊因为嗰啲炭咧，佢个火就比较燥啲，而且会爆啊，所以用少少呢个兜流檀嗰啲白茅香煎水嚟到淋上去咧，使佢不燥。亦都不爆，咁啊喉以酥敏，於炎爐內，焦令煙盡，就享佛菩薩。咁啊，然後咧，你就用嗰啲酥敏啊，咁啊倒落咧呢個燒紅呢個火爐之中，咁啊焦令煙盡，咁啊將佢咧慢慢慢慢咁嚟燒。只是令它出煙，就好燒著成火，我嚟做乜啊？享佛菩薩啦，就係、是、供養佛菩薩。佢令其四外就遍如翻花，檀室中四壁就敷設十方如來及諸菩薩，所有形象應於當陽，將盧舍羅即間微粒阿初微陀諸大變化觀音形象，兼金剛藏安其所有，帝釋梵王烏初室摩敬南地加諸君達利以皮驅之四天王等行羅夜加將於門七所有安善右取八鏡浮然虛空，與壇場中所安之鏡方面相對，使其形象重重相似。咁啊，此一大段經文就係供養方法嘅第二科，名為叫做壇外莊嚴啊。咁啊，應該話壇外供養，即係呢個壇之外啊，我哋點樣供養？點樣一個佈置咧？嗱，咁啊，其中就有能供與共所供啊，所供。就是諸佛菩薩能供的呢，就是屬於這個花與共這個花，那個令其四外，即是令呢這個八國壇四邊之外，它就遍如翻花，就是很多呢掛到啊圓到啊那些同花與共這個時花，在於壇室中就四壁敷設十方如來及大菩薩所有的形象，包括哪一方面的呢？各位應於當陽，就是在這個正門最當眼最光明之處，它就將就盧舍羅，將就是掛即是敷設，這解敷設掛起盧舍羅佛的像，那麼中國話就是正門，就是畫盡理滿，咁啊，屬於布身法，咁啊，色家咧，佢雲佢哋色不無味，只雲佢哋能人色物啊，屬於應身法。咁啊，微粒咧，即係寶處法啊。咁啊，以上嘅三尊法，咁啊，盧舍羅當中，咁啊，色家無味法在右啊，咁啊，微粒菩薩咧就在左，個阿初。 即係東方阿初毗佛，咁啊安坐近色間無二佛嘅一邊。咁啊彌陀咧，即係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啦，就安於近彌勒佛一邊。佢話諸大變化就觀音形象，因為觀音菩薩咁啊千手千眼啊，乃至現百萬四千手眼，咁啊叫做諸大嘅變化，叫做觀音菩薩嘅形象，咁啊屬於顯教嘅圓通主，就兼金剛藏，咁啊屬於密教嘅圓通主啊，咁啊安其左右，就表示咧顯密都圓通，咁話帝釋就梵王。就烏促則摩，咁啊帝釋梵王咧就係、是、帝釋天同埋呢個梵天嗰啲天王，烏促則摩啊就係、是、火頭之者，經南地家就係、是、青蓮金剛，諸君查利就係、是、解冤結金剛，與其驅之叫做吹碎金剛啊，四天王等，咁啊即係四大天王，行樂。就是豬頭使者，夜家呢就是象鼻使者，咁啊指個貧王同夜家呢在呢個密宗裏面啊，翻為佢哋常時魔啊，佢哋常常呢睇住人個短處啊，沿路害之，咁將於就門側左右安置啊。將呢個帝釋、梵王等咧，因為皆是係外附嘅法神，屬於外邊嘅附法神。咁啊，末佛修行人咧，都要賴此個外附嘅附法神嚟到附佑，所以就要將嗰啲外附嘅附法神咧，嚟安於呢個門嘅左右邊。佢右取白鏡，浮圓虛空。如坛场中所安之镜，就方面相对，以其形象的同从相似，就系为右取八个镜。嗱，佢坛落咧，本来就系有镜噶啦。咁啊，现在坛外咧，右取啊八个镜。咁啊，放喺边度咧？佢就浮然虚空啊。咁啊，将佢挂在呢个虚空。但是那個鏡呢就向於下面的，那麼與這個壇場之中啊，所安之鏡呢就方面相對了，因為壇內之鏡那麼它就向上了，那麼已經影到有這個佛菩薩的形象，那麼虛空之鏡呢，這個鏡就向下，那麼也都有影到呢壇裏面的佛菩薩的形象，嗱，咁啊，壇內之鏡就影入虛空之鏡啊，虛空之鏡啊就影入呢個壇內鏡，咁啊，使其虛空嘅鏡同埋呢個壇內之鏡啊，所有嘅諸佛菩薩嘅形象啊，從從不滅，咁啊，令呢個修行者咧，觸目所見啊，無論前後左右。上下高低呢完全都是境界，那今天既然行者在这个上下所圆的镜里面啊，他所见的呢都是佛境界，咁啊，當然個心冇走狀，咁啊呢個心就唔會雜亂啦，咁啊令佢個心咧靜下嚟，因為佢所見咧都係諸佛菩薩像啊，並無雜境啊，亦都唔會起呢個雜念，咁啊以此嚟做呢個行者咧，將佢呢個妄想心啊，將佢呢個散亂心咧係靜下嚟。各位依初七宗就整禮成整禮，方如來諸大菩薩阿羅漢號，各位行於就六儀啊，眾咒就為談，二心行道喺一時上行一百八遍，第七宗一向專心就發菩薩願，心無間斷，我皮內耶，邊有緣教？第三七宗第十時一向持佛波三羅咒，至第七日十方如來一時就出現鏡光交處，就成佛摩頂。以一段經文咧就別第二科，名為就明。 修法。嗱，咁啊，射文咧就係明呢個結壇之法。咁啊，呢個結壇之法明白已經係結壇啦。咁啊，當然就要持咒啦。所以始終咧就係明呢個持咒嘅方法啦。以奉咧係懺悔嘅方法。咁啊，亦都説明啦，我哋為乜嘢事況請佛開示？點樣去建立呢個壇場？先至合佛啊！呢個清淨而歸，咁啊就説明咧，我就好想啊結一個咧合佛而歸嘅壇場嚟到修行，為呢嘢事咧就係想啊結好一個合佛而歸嘅壇場之後啊，我哋就持咒，咁啊持咒嘅目的係為乜咧？就好懺悔自己宿生啊，一向以來嗰啲淫習啊、偷習啊、殺習啊、大妄語嗰啲種種嘅習氣，咁啊亦都説明咧係入道嘅前方便。咁啊，如果我哋唔係想持咒，唔係想懺悔自己宿生嗰種嘅習氣啊，我哋為乜事咁持？我哋為咩事咁請佛開示啊？我哋呢個合佛鬼則個壇場咧，咁啊説明啦，我哋建立壇場主要就係持咒，呢個咒力啊，或者懺悔我哋宿生嗰種不良啊，以共壞嘅習氣，咁啊又分三科，初科就正事行法，就係正一開始呢個修行之法，咁啊始終嘅修行之法咧就係重咒。以共咧係懺悔啊，咁啊又分為兩科，初科叫做三七行道，就係修行者，咁啊短期短。呢個功行就難以成熟啊！咁若是話修行期間太長，又恐怕呢個身體疲倦，所以行道咧就以三七二十一日咧就為限。所以《花兒經》裏邊講，佢話行道者長期就係一百日，咁中期咧就係七四十九日啊。咁啊，如果短期嘅咧就係三七二十一。咁啊，現在文中所取嘅就係呢個短期嘅三七二十一日，個位於初七中，整整禮十方如來。嗱，咁啊，三七二十一，咁啊分為三個時期。咁啊，最初一個時期，咁啊叫做初七行道啊，即係初初嗰一個星期，初初個七日咧，我就行道之時。就是好至诚咁顶礼十方诸佛如来，即是如上所讲，先礼卢舍罗佛、本师佛、弥勒佛、阿弥陀佛、阿初佛，咁啊以祈求佛个加被啊，亦都系求忏悔一种嘅方法。咁啊以其直此咧礼佛嘅功德啊，咁啊消灭自己累劫嘅罪障，令呢个道化得成。咁啊始终咧最重要嘅就系以成嗰两个字啊。咁啊若是你顶礼而不以成咧，咁啊亦都唔容易做感应。咁话诸大菩萨嗱，咁啊象为十方如来就属于果人啊，大菩萨咧就属于因人，因中修行之人，例如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诸大阿罗汉号啊，例如千二百五十比丘嘅上随众，就叫阿罗汉号。咁啊，说明呢个行者先称佛，所谓一礼就一拜，其次咧就系称菩萨号啊，咁啊亦系一称一拜，咁啊后来咧就称阿罗汉号啊，亦都系一称一拜。咁我哋拜之前，咁啊一定咧要五体投地啊，所谓高高嘅拜殿啊，咁啊绝对就不能用。嗱，咁啊坛里边有好多嘅佛像，咁啊属于佛宝啦。嗱，咁啊指个咒字啊，释赞多波多罗摩尼 上嘅 咒 语，咁啊属于化宝啊。 嗱， 咁啊诸大菩萨、诸大阿罗汉，咁啊属于真宝啊。真者众人，咁啊包括诸大菩萨、诸大阿罗汉，咁啊真宝。咁啊亦即是咧，系顶礼三宝啦。 佢 话行于六尘嘅众周围尘。心就行道啊，就话于呢个二六尘之中，咁啊一心二一二 心 明慧，叫做心啊， 在 呢个二六中，咁啊众咒围绕呢个坛场，咁啊行道咧，但系主要仲系在于呢个心呢两个字。若以啊，我哋念经或者持咒或者诵经啊，咁啊你唔以心去念咧，你就唔容易得到呢个感应。所以我哋二六尘中诵咒为尘诵咒啊，我哋一定咧要以心咁嘅行道，呢个以心咧去持咒，绝对不能有所散乱。嗰个一字嘅上行一百八遍。嗱咁啊，若果论事实咧，如果一时之中咧，实在冇法子动员咧，系一百八遍首力完神咒。嗱咁啊，亦都有啲人说啊，诵咒心即赞多波达啦。咁啊，如果单系诵咒心即赞多波达啦呢几个字咧，咁啊亦都唔需要一咁长嘅时间啊。而且如果有人话诵咒心嘅即赞多波达啦，在呢个经里边咧，亦都冇明文啊，冇呢个文字咧，嚟到证明教我哋咧，只系做呢个咒心。所以就或者咧，如果说为啊，我哋只系因做呢个咒心咧，属于后人嘅安排。其实论佛意啊，应该系诵呢个全咒。咁我哋下文咧，灵验咒啊，系一个全咒啊。咁啊，绝对唔系单系一个咒心，乃系完完整整天大佛顶首灵验神咒。所以在佛意咧，教我哋要一时行道啊，诵咒咧，乃系诵全咒。所以向下文讲，咁啊若人嘅心分未能益众，就画在身上画书集中。佢话当知是人尽其生平，诸毒能害。嗱咁啊，若是话说一百十遍系咒心啊，个难度嘅咒心几个字都唔能够记忆嘛？当然系无咁啊可能啦。咁啊证明我哋所诵嘅啦，就系、是、全咒。嗱咁啊，既然诵全咒啦，咁啊一时之间啊，又点可常行啊？诵完呢个一百八遍咧，所以文个老益散之话。咁你建好呢个坛场，你就围绕呢个坛场嚟诵咒啦。咁啊诵咒咧就系诵够一百八十八遍。你围绕呢个坛场咧就随行就随诵啦。咁啊所诵呢个咒咧多与少咧冇有一定。所以话一就系你为坛诵咒之时啊，咁你绕住呢个坛场啦，咁啊慢慢咁样念啊，念呢个一百八遍，但系时间咧就无论多少，咁啊而结果法咧就比较与呢个事实相符。咁啊第二宗第一。心一向专心，就发菩萨愿啊，就心无间断。嗱，咁我哋初七就系围绕行咧，咁啊时时啊，咁啊诵咒啦。咁啊在第七咧，我哋一向专心啊，发呢个菩萨愿啊，心无间断。唔单话你个口咧，要念出发呢个四 为誓愿啦，但系我哋嘅心呢，亦都要如是发愿啦，心心念念，所谓念之在之，嚟到咧系发愿。佢话我皮内耶嘅先子就系明佛于戒律之中咧，亦都有呢个愿家，而同呢个梵网经里边所讲，咁啊若得好师同学善知识，常教我大乘经律，咁啊十八趣、十掌仰、十金刚、十地使我开解如佛修行，坚持佛戒啊，令者身灵念念不去心。咁啊或者在呢个花严经文殊菩萨。一百四十一愿，通通都是菩萨的大愿啦。若是我哋发呢个菩萨愿，能够灭无量罪，就得呢个无量福。咁啊，向下文昌，扶于下五。